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陆长老，我知道你昔年与阮海楼交情不错，可仅是如此，你就能够下得了狠心，将本门弟子的性命置于不顾，勾结外人，毁陛下宗于一旦吗？ 你多年不问宗门事务，一心闭关修炼，作为宗主你如此的不称职，又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岳昆池武功不济，管事能力又平平，陛下宗如今早已风光不再，沦为二三流的门派，若不再行霹雳手段加以改革，只怕没过几年，这个门派就要从世上消失了。阮师兄他原本就是我门弟子，如今又有高句丽王女婿的身份，缘何不能领导陛下宗重振雄风？你倒是会捡便宜，别人在这里厮杀半天，性命都丢了，最后关头你才出来收拾残局。哼，不愧是掌门，成王败寇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无药可救，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 是，走。 阮海楼，你今日所作所为已欠下我陛下宗血债，我要杀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 我方才听岳昆池说霍耀山临死前还曾说了与我有关的话。 不错，师父临终之前将从前的事情都一一告诉我们了。 他说了什么？怕又是说完贪心不足，辜负他一片好心吧。 师父说，当年所有师兄弟中，他与你感情最为要好。那时候，陛下宗新一代英才辈出，所有人都认为，宗门会在你们手中振兴。其中又以先师与你最为优秀。师祖一直举棋不定，不知道要将掌门之位交付给谁。掌门角逐异常激烈，师祖等人设下不少考题，都被你们一一化解。据说其中一场考核是让你们分别从不同地方赶到长安会合，先到者为胜。当时因为四处打仗，途中艰险异常，困难重重，先师在益州病倒，而你正好也途经益州，为了照顾先师，你耽误了行程，最后先到的反而不是你们，而是另外一位弟子。 不错，他性子从小倔强，不肯服输，怎么都要赌一口气。当时若非病得很重，根本起不来，是绝不肯耽误行程的。可我不能眼睁睁放任他一个人留在客栈里。 先师说，他从小好胜心强，对输赢极为执着，是你处处让着他，他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多谢你。 我不需要他的谢意，他倒会在你们面前当好人，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他想必也是猪头为事。 掌门之位的争夺和考验越来越激烈，先师一心求胜，乃至忽略了昔日同门情谊，用了些不太光明正大的手段。 师妹， 这些都是师尊临终前与我们说的，你当时也听见了，我现在不过是如实转达。 可是 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真相不会因为年岁久远而消失，它永远在那里。师父当年犯下的错误，间接导致陛下宗出现今日局面，我等身为弟子理应承担起后果，这也是师父临终前的心愿。 旁边范元白等人都听得呆住了，这段隐秘而少有人知的往事终结于那个混乱的夜晚。赵池营岳昆池当年也不过是年轻弟子，未能窥见其中内情，更不要说当时还没有入门的范元白等人了。 师父对你说，你能力比他强，理应继承掌门之位，他不再参与角逐，你不疑有他，与师父喝了个酩酊大醉， 醒来时，身旁却躺着师祖的小女儿。师祖认为你酒后乱性，不堪大用，你百口莫辩，想让师父出面帮你证明，师父却反过来指证你。后来师父临终前说，当时他故意灌醉你，又知道师祖的女儿暗自倾慕你，所以与他合谋上演了一出戏，骗过了师祖和其他人。谁知你性情刚烈，一怒之下竟与师祖发生冲突，愤而出走。 不错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，我最信任的人竟然暗中算计我，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因为此事，门中人心逐渐离散，你走后不久，朱师叔也跟着离开了。原本就日薄西山的门派越发衰微，师祖将掌门之位传给师父，师父一直耿耿于怀，临终前特地将真相告诉我们，并与我们说，如果日后你还回来，一定要向你转告一声，他欠了你半辈子的不是。 欠我？他若是欠我，为何自己不出现？为何要让你来说？他是不是还没死？其实他一直都躲在暗处偷看，对吧？你去把他叫出来，去把霍耀山叫出来。 因着这件事，师父半生愧疚，心病难除，以致早逝。 不可能，他那样狡诈的人怎么可能那么早死？ 只怕连师父都没有想到，他早年欠你的，今日却要用大半陛下宗弟子的血来偿还。一码归一码，这一笔账我今日也会与你算个清楚。 我不信他死了，他的墓在哪里？ 陛下宗历代宗主死后，遗体焚烧成灰，扬撒泰山诸峰，只有牌位被供奉在祖师楼。你难道是当异族人当久了，连这也不记得了？ 元白，你们先包扎一下，然后四处查看还有无本门弟子存活，再将这些人分开关押起来，择日再行处置。 是。赵宗主，我师尊昆爷不日便会上山来拜会宗主，还请宗主将我放开，有话好说。 哼，昆爷是何人？我闭关多时，不曾听过这个名字。 我师尊乃突厥左贤王，突厥上师呼噜姑之徒，曾击败玄都山掌教。啊，就是这位沈掌教，沈道长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师妹有所不知，这昆爷曾在玄都山大败沈道长而一战成名，沈道长受竹师叔临终所托，将他的小弟子送来宗门认祖归宗。这次多亏了沈道长，否则在你赶来之前，局面早已失控。 原来如此，多谢沈道长援手，大恩大德我陛下宗上下铭记于心。 赵宗主不必客气， 如今要解决的事情太多，沈道长若无要事，能否先在陛宗落脚歇息一二，容我先处理一下其他事情再向您请教。 我会在此叨扰数日，等赵宗主处理完要事再详谈也无妨。 经此一役，陛下宗元气大伤，别说普通弟子，就是稍微上得了台面的也只剩下一个范元白，一个周夜雪。就算他们现在也各有伤势，更不必说愚者尸横遍地，令人唏嘘。即便这些弟子的尸首要一一收拾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胡安密不甘被冷落，正要说话，赵世英手中剑鞘脱手而出，直接点在对方的穴道上，成功让他闭了嘴。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沈乔能插手的，他带着十五来到客房， 没人能招待他们，他总不好让赵赤英堂堂一个掌门来端茶递水。于是弟子扶其劳，勤快的小十五跑进跑出，很快给沈乔烧了热水，又去灶房要了一碟糕点。 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 我也不饿，沈氏方才跟人打架，肯定累得很，我给您捏捏肩膀。 十五，你是不是在害怕？ 没有啊。 我眼睛不好，可心还没瞎。你在怕什么？是不是怕我不要你？ 我不该这样，师父让我来碧霞宗，现在到了，我该高兴才是。可一想到您就要离开了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 傻孩子。 阮海龙，你想做什么？ 他正要说什么，却听外面隐约传来一阵喧嚣，不及细想，沈乔带上十五出门去看。二人一路寻声来到后山处，后院离后山本就不远，旁边就是碧霞宗的藏书阁和祖师楼。赵赤英本是一个极为冷静的女子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，方才处理事情就给沈乔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此时却不知出了什么事，竟能让她再也无法维持镇定，连声调都变了。沈乔与十五赶到时，便见阮海楼站在悬崖处背对着他们，怀里似乎还抱着一块木牌。山风呼啸，刮得人几乎睁不开眼，衣袍飘舞，猎猎作响。岳坤池气得脸色青白交加，眼看又要吐血。 姓阮的，你放下师尊的牌位。 回药山，你欠我半生，却早早以死逃避，你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呀。我杀你门中弟子无数，你这下怕是又要恨极我了吧。没关系，我这就以命相偿，可你欠我那半生又要如何还我？毁药山，你好狠，你好狠呐！ 说罢一跃而下，所有人俱看着这一幕，神色震惊，无法言语。在阮海楼冲开穴道朝祖师楼奔去的时候，旁边人只以为他心中仇恨积累数十年无以复加，要对牌位泄愤，却万万没料到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局。悬崖边已没了阮海楼的身影，众人却久久回不了神，不知该叹一声还是该咬牙切齿，想想碧霞宗那些惨死的弟子，最终却又只能是一声长叹。良久，岳坤池色声道： 师妹，师尊的牌位也被他带下去了，祖师楼里面是否要为师尊新立一方牌位？ 先这样吧，此事以后再说。哦，不知沈道长是否有闲暇，我有事正欲请教。 赵宗主请。 沈师。 十五也一道来吧。 多谢赵宗主。 师兄，让你去歇息，你又不听。既然如此，就一并来吧。沈道长请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